身体爱恨怎肯说分离，梦里相见说永恒，惊雷心万转叹息才三更，烛光摇曳离人影，空空心白首难得问红尘，孤夜念岁月沉沦，星夜里才敢让往事三分，命运却却两然与你。随风看难一语，淅沥沥的情迹在心间泛起涟漪，回忆似波澜起，一圈一轮细数，眸中盛满爱意太过美丽。眉眼微微低垂，温柔陷进笑里，天地刹那间寂静，刀剑相抵近似耳边倾听低语，七夕灼人人灼心，那边一岁更迭，日月星辰之意，梦一转千万里去见你，再续弦起长吟，当白茶清欢饮，心事只随你了去。窗外月和浮云轻轻靠着，一流风相遇不易，相爱着亲吻都虔诚祈祷，请让时间都停止，紧握着十指紧扣的牵扯，把温热藏入掌心，虽相拥可相思却如骨疼，明月就别问人离分。眉眼微微低垂，温柔陷进笑里，天地刹那间寂静，刀剑相抵近似耳边倾听低语，七夕灼人人灼心，那边一岁更迭，日月星辰之意，梦一转千万里去见你，再续弦起长吟，当白茶清欢饮，心事只随你了去。遥望山川遥远，一路风雪未停，再相见应已安稳，拂去岁月无声，天地可见此心，月亮像摆渡此生。眉眼微微低垂，温柔陷进笑里，天地刹那间寂静，刀剑相抵近似耳边倾听低语，七夕灼人人灼心，那边一岁更迭，日月星辰之意，梦一转千万里去见你，再续弦起长吟，当白茶清欢饮，心事只随你了去。